睇紧乜嘢啊？ 林家伟嘅资料啊。 咦？你查林家伟啊？ 肥叔啊，你记唔记得上一排有个准新娘跳楼自杀单新闻？ 记得。 原来当时林家伟都喺现场。 咁啱经过啫啩？ 我估就唔系啦。我查过个死者今年都系30岁。 嗯。 咁啱都系德荣中学个学生。 咁啊点啊？ 林家伟系喺刘祖儿出事之后嘅几日嚟揾我哋。我估佢会咁心急揾人，一定同刘祖儿嘅死有关。 你又唔系警方，查咁多嘢做咩啫？ 满足我好奇心咯。 你有冇听过好奇害死猫啊？ 惊咩啫？我又唔系猫。 猫有九条命，你得一条咋？ 我有分数噶啦。 你估我第一日识你咩？ 好啦好啦好啦，嗱，唔好讲埋晒啲衰嘢。我请你去有记饮下午茶，点啊？ 系系咪饮食唔嬲先？ 梗系。 喂，咁嗱嗱临快啲啦。 死系同12年前嘅事有关。 毕业之后，我同你一样，都同其他人断绝来往，包括祖儿。但系一个月前，佢突然间嚟揾我，仲同我讲陈希文翻嚟揾佢报仇。 唔可能，陈希文喺12年前已经死咗，佢点翻嚟揾祖儿报仇啫？ 系陈希文嘅鬼魂， 鬼魂。 祖儿唔单止收到神秘短信，仲发生咗一连串恐怖嘅怪事。有一晚，佢好惊咁打电话俾我，叫我去救佢。结果，当我赶到去嘅时候，佢已经跳楼死咗。 咁美玲咧？ 祖儿出城之前，收到佢同美玲嘅合照，我觉得应该系有啲暗示，所以就决定去揾美玲。我先至发现佢 点啊！ 佢喺10年前，因为见到鬼，搞到精神失常。 你点会咁啊？ 我都想知道发生咩事，但系当我想问佢嘅时候，佢突然间发晒癫咁走出马路，仲俾车撞死。美玲临死之前同我讲，我哋要为自己做错嘅事付出代价，我哋要还翻个公道俾陈希文。 是真的， 是真的。 美玲有精神病，她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。 那祖儿呢？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又怎么解释啊？ 就算真的有人要害祖儿，那也不代表是陈希文的鬼魂。总之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。 雅婷，雅婷。 小姐，麻烦你护照同机票啊。 嗯。你嘅护照？ 我嘅护照有咩问题啊？ 你自己睇下。 你点会咁噶？我嘅护照点会变成阴尸纸啊？ 廖日豪导演，王维森配音，《寻人游戏》第3回合，司徒永泉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官友饰演，林家伟、张振龙饰演，刘祖儿、高维燕饰演，许乐儿、曾心怡饰演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。